世上只有妈妈好， 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真快乐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。